两个半愿望。从前有一只小乌龟，它不太喜欢自己身上沉重的甲壳。小乌龟看到狐狸在奔跑，就想，我如果能像狐狸一样，那该多好呀。可是我的甲壳太重了。小乌龟看到了小鸟在天上快乐地飞翔，心想，要是我能像小鸟一样飞，该有多好啊。这时前面走来了一只兔子，手里拿着一根金黄色的魔棒。兔子说，我是一只神兔，可以帮你实现两个半愿望。你有什么愿望呢？小乌龟高兴极了，它赶紧许下了一个愿望。我希望身上没有甲壳，能够自由地奔跑。神兔用魔棒在小乌龟的背后轻轻一挥，哇，甲壳立刻不见了。小乌龟感觉轻松多了，跑起来比以前快多了。他急忙又说，能帮我实现第二个愿望吗？我希望能像小鸟一样在天上飞。于是神兔又用魔棒在小乌龟身上变出了一双翅膀。小乌龟拍拍翅膀，像小鸟一样飞在天上，玩得可开心了。天快黑了，小乌龟玩累了，想回家休息。可是狐狸已经把它的家占领了，它游进水里，河水真冷呀。没有了甲壳的保护，小乌龟不敢在岸上过夜。天越来越黑，小乌龟越来越想念自己的甲壳。于是他找到了神兔，想请他把自己的甲壳变回来。可是神兔却说，你现在只剩下半个愿望了，如果你变回甲壳，也只能是半个甲壳了。小乌龟很后悔，他灵机一动，对神兔说，我希望两个甲壳，跟我的旧甲壳一模一样。小乌龟果真实现了他最后的半个愿望，得到了一个漂亮的甲壳。他高兴地对甲壳说，我再也不和你分开了。